温润你心，对吧？然后那个是历久，弥新，OK，历久弥新。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对吧？ 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第三方嘉宾来念我们的 opening。如果大家听到一些陌生的声音，不要慌张，不要紧张啊！今天我们是一期久违了的180度嘉宾采访栏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哎，其实我一直没有跟乌神那个沟通过这个事情，就你的名字应该是怎么念的来着？ 我猜你们肯定会问这个问题啊，就是一开始的想法是念 Yutong，为什么叫念 Yutong？因为我名字里面有个乳字，因为发音是跟乳字会有点通嘛，所以我想用这 U 这个带个头嘛。但是后来发现很多人都在 Twitter 上或者说线下都会问我你这个名字怎么念，我就认真的想想，干脆叫乌痛得了。但是乌痛又远离了我的本意，但是我觉得乌这个字也挺有意思的。都 OK，但我觉得乌痛的话可能有点大家都懂的啊。 有种乌托邦的感觉，对吧？ 还是 那 你来 倒 解释 没 比 有 较好， 啊， 你来解释比较好。 哎，其实我觉得乌先生或者尤先生，你的这个名字原意跟现在大家就是传扬出去的这个差别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微妙的关系，其实跟我台的另外一位主播的这个网名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不对？ 这倒是，这倒是。 他管自己叫 JJ 音，但是大部分人会叫他 JJ 音。 我觉得应该不是音吧，应该是硬吧。 啊，好，可以，可以。我们知道你很污了，我们知道你很污了。 这个可以加个 B 吗？就你们加个音效，加个 B。 这个不用逼吧？我觉得这个尺度，我台的听众还是能受得了的。火车那个操轨员，那个我先把大家拉回来啊，还没有正式的、郑重的、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Utom 啊。大家如果是从 Sketch 时代开始做 UI 的话，那肯定必须用过一款非常著名的插件 SketchMaker。虽然我其实不知道 Utom 老师会不会想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标签，但是对我来说，它确实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个插件啊。这是一个拯救了我们很多人用 Sketch 时候的一个痛点，然后省下了我们无数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插件的一个作者。我们今天请到他老人家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人生、他的经历以及他做非常 外卖来了，外卖来了。 非常棒的一个配音来了，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很契合啊。那 Utom 老师来了。 Utom 老师拎着他的外卖来了。 哎，尤汤姆老师拎着他的外卖来了。 哎，不好意思，我， 你可以那个外卖先趁热先打开先吃一顿，然后我 不 们先 用不 介 用 绍一 不用， 下 因 你。 为没有，我已经放到一个保温的地方了。 但因为时间会比较长嘛，所以那个你，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喜欢有这种原汁原味的录音效果的，所以非常非常鼓励你，就是一边吃然后一边聊，我觉得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我认为现在是我觉得聊的就是很最开心的一个时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会觉得，我觉得开心总比吃要强一点，我觉得开心会更重要一点。 行，反正如果半当中，如果你肚子饿，跟我们说，然后我们可以调剂一下啊，你可以继续 没 吃一 有， 顿外卖。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吃了几个面包了，因为对， 行， 所以就还 好。 好。 哎，稍等一下， 你说。 对吧？作为一个专业的念 opening 的， 没念 如 完 何 是 把我 吧？ 们 opening 最后一段念一遍，好不 好， 好？ 可以。 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像尤汤姆先生一样来到 Anyway 点 FM。 强行插入嘉宾。然后那个尤汤姆老师，你自己还有什么更完整的自我介绍想要说一下吗？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你的经历并不是那么的熟悉，可能对你的作品很熟悉，对吧？ 哎呀，感觉像是在面试我曾经待过什么公司，然后再讲一遍， 啊， 我觉得 你 也 不用 有 介 意 绍很 思。 全，你不用介绍很全。如果像李阳也要这么介绍的话，他每次可能10分钟就没了。 哎，你小看我。 好，小看你。 有的时候你要一下子让我介绍自己的话，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吧，因为要一定要介绍，我可能会说一下我现在做的事情吧，因为我现在在做一个设计工具，然后也是刚刚加入这个团队去做这件事情的，可能大家现在也收到过一些那个邀请嘛，然后也是在做那个 master 这个工具，相信很快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公测吧，对，可能这一段时间可能过来的人都是在上面去体验和吐槽的地方，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可能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就像一个公测一样，我开个玩笑啊，当然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们的这个产品还是挺优秀的，因为我觉得包括我在没加入之前吧，我会觉得它的完成度还是相对于国内的其他竞品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对，其实几个月之前我就试过第一把，然后当时感觉总体完成度还是可以的，哪怕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早期，但我感觉也是一款，不知道你们的定位怎么样，但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就是一款对标 Figma 的一款比较适合国情的这样的一个软件。我当时还是能够体验到一些作者对于国内用户的一些非常贴心的一些设计，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竞争力的，就看接下来在这个公测以及后面的阶段的进步的水平以及最后推广的水平怎么样了。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关于彩虹屁的事情呢，我们可以到后面具体去讲 Master 这款 App 的一些相关体验的时候再去放，对吧？ 嗯嗯。 在此时此刻的时候呢，请容我表达一下心中对于由 Tom 先生的一些敬意。是这样 的，这不是还是彩虹屁吗？ 这是关于人的，对吧？首先是这样，就是说我相信有一些朋友知道，其实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骄傲自大自满的这样的一个人。让我能够从打心里面钦佩的人，我接触过的或者说我认识的或者说反正跟我有关系的这样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虽然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跟尤汤姆先生有过像今天这样亲密的接触，对吧？最多最多就是微信群非这个直接的，甚至是可能非间接的一些接触，但是从我们就像刚才姐姐有介绍过，对吧，从这个 Sketch 的这样一个时代开始，然后接触到尤先生做的这个 Sketch Measure， 这整个经历下来的话会带给我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位默默的站在 Sketch Measure 背后的神秘人物非常了不起。为什么呢？你知道现在国内其实整个设计行业是很浮躁的，有很多人其实手上根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但是到处走学，各种抛头露面，对吧？有曝光的机会就去曝光自己，然后每一次曝光自己的时候呢，讲的还是十几年前的事儿，而且十几年前的那个事儿未必跟他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就是这两相比较就让我觉得说尤汤姆是个好汤姆。 Jerry 在哪里？ 汤姆猫 Jerry 不在Jerry 在家里吗？ 还真有 Jerry 啊？没有，我家里没有 Jerry， 就只有我一个人。对，然后 开玩笑。 说了这么多吧，我觉得自我介绍从自己性格上来说吧，我自己会觉得算是一个，我相信所有设计师包括Leon包括 JJ 每一个设计师都很高傲，我认为可能跟其他人的想法是不一样，我相信所有人其实我自己也会有这种很奇妙的这种高傲的气息在里面，我相信就有些人可能就看不上什么事儿，然后可能有些人喜欢把这些事情说出来，那我可能看不上的事儿，可能我会跟比较熟的人去聊这事儿。但就是我相信所有设计师都会有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傲气啊。我可能有的时候傲起来真的是也很恐怖的， 特别骄是吗？ 也没有到特别骄了，但是我还是会有的时候会回归到自己性格本身，偏一些悲观、自卑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会比较多了。 其实我觉得设计师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群体啊。 不，其实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这正说明说你是一个内心非常细腻的人。往往可能说就是那些内心很柔软然后外表看似坚硬的人，他能够在工作当中去发现一些普通人或者说 这种就是感知比较迟钝的人能不能发现的东西，从而他能去做一些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 哦，你圆的真好，圆的真好。 今天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个。 好好好，嗯， 只要圆我的话是吧？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自我介绍吧，然后我还是说一下我以前做那个 sketch measure 吧，就是我从14年刚加入这个公司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要做一个，也不是想法，就是在做工作的时候，在做完设计之后会发现我需要做标注，我就觉得特别辛苦特别累，然后就发现这个 sketch 里面有一个很帅的功能，就是它可以用脚本可以生成一些这个图层，生成文字，然后可以很快速的把图层画到这个画布里面嘛，然后就自己试着去做了一下这些事情，然后一开始也没想说用成什么样，一开始我的用法是，哎，先把设计稿用 Photoshop 做好之后，然后再在 Sketch 上去运行我自己做的那个脚本，然后比如说那个图层多宽多高，我会画一个差不多一样大的，然后立马通过这个图层去生成它的这个标注，那时候才是开始真正的去做这个插件。 嗯，所以一开始它其实是一个，你是把 Sketch 当做 Photoshop 的插件在用的吗？ 对，当做类似于 对一开始 Photoshop 的马克曼这种用法是吧？ 对对对，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嘛，后来就做上头了嘛，做上头就开始做导出的形式，然后用，因为有见到国外已经有一些雏形了嘛，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着根据这个雏形去做这样的一个标注的一个导出的试验嘛，然后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是10点到家，然后一直都会干到凌晨3-4点，干完之后， 哦，这么厉害。 但那时候可能是当时的心情影响的，为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是在惦记一些别的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想不要让自己一直在这个惦记这件事情上面，所以都会把这个精力都放在 sketch measure 上，所以那时候是我比较疯狂的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大概一整年多吧。嗯， 这个我觉得其实对大家来说还是，至少对我来说是很有启发的，因为我觉得听了优老师的这个时间，我感觉有点自惭形秽啊。这个我可能下班之后最多也就干到1-2点钟顶天了，他干到4-5点钟这个比较厉害。 就是你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不要当着我的面说好吗？ 反正你们自己在剪视频的时候也会熬到很晚吧，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只要关就是在心流状态或者说是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直都会把这个事情都专注进去吧。 的确是这样， 但是 我的流 没这么长。 通常来说的话，哎，节节的流比较多。 其实我有个问题我非常的好奇啊，就是说因为我并不是一个 Sketch 插件的活跃作者，我只是以尝试的心态做过两个插件，但是这都是非常非常简单非常浅显的尝试，但我哪怕是在这个非常浅显的尝试的时候，我就感觉 Sketch 的文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完整，而且其实对于 Sketch 这边的插件的编程它牵涉到的东西非常多嘛，可能既有一部分是可能 Mac 这边原生的一些代码，又可能有一些偏类似于 JS 的这些代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之前要去改一个什么什么颜色，光是这个颜色的模型这么基础的一件事情，其实在 Sketch 的那个 API 的那个文档里面就完全没有找到一个头绪，最后都是在他们那个论坛里面找到了一些其他的插件作者给出的一些方法，就当时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困扰嘛，而且它的那个开发工具我感觉也非常的卡，不太好用，不知道是我方法不对呢，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些这么对于开发者有这么多的困扰。你开发它的时候有碰到过什么困难或者说很难受的事情吗？ 其实你遇到的问题其实我也遇到过，因为它确实像你说它的文档确实不是特别全，然后得花很多精力去收集资料嘛，就有点像我们设计师，我们要设计一个什么 鬼玩意儿，比如说设计一个什么海报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什么灵感，那我们可能习惯性的要不在 Dribbble， 要不在花瓣，要不然就在什么 Behance 上去找很多的灵感。其实做 Sketch Mesh 也是这样，我也是在网上去找很多的资料，就像你说的刚才的说的这个，我去论坛去找有没有人回复这相关的 API， 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 Sketch 有很多的这个开源代码，开源的插件，也可以在一些类似的这种开源代码里面找到类似的解决方案。可能我会有一个小本子，会把这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代码都放到一个地方，然后我到用的时候，我就去递到，就知道说啊，这代码我可能要用到什么地方，我可能会有一个简单的框架。就好比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设计的点，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插画，那我需要用它的一支笔，或者用它的一个背景板，我可能会把这些图都放到一类里面去，然后去收集之后，然后再去做设计的嘛。我不知道你们做设计是不是这样做设计的， 有点类似，对。 我自己觉得还是花在收集找灵感或者收集素材，或者说是在做这种就是 code 的时候经常要做的，可能就是这种前期的类似于前期的调研吧，我觉得是。 反正说实话，每次看到这种规模比较大的插件能够相对流畅的运行的时候，我都还是心里充满敬意的，因为我觉得 Sketch 真的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神奇的。因为在最早的时候，我就觉得插件生态还是不错的，有很多可供挑选的插件，但是真的去做的时候就发现这些人真的是太厉害了，在文档这么不全的情况下都能做出这么复杂的东西，我的内心真的只有 respect 一个字。 说实话，就是我觉得 Sketch 从来没有把插件的人当人看，甚至是 今天的标题出来了，断章取义的标题出来了。 我自己觉得 Sketch 官方都没有把开发者当人看啊，就是三天两头改 API， 然后你的文档还不全，都是我们自己收集的，然后给他们发邮件或者说是发这个 Twitter 的那个私信的时候也不怎么回，最多最多在他年底的时候给你来一个他的推广物料。 哦，这样的，就比如说给你发个贴纸啊、袜子啊什么的。 贴纸，对，袜子，对，虽然说有收到，但是讲真的，就是觉得怎么说，就我有个朋友这么调侃我，就是你不就是收了一些这个物料吗？有什么好发朋友圈？ 插件作者的心酸， 他这么想，从一开始我没有那么想，但他这么说，好像确实是。 哎，我那个刘老师，我好奇，最近两年他们还给你送袜子吗？ 哎，那没有，就那么一年吧。 哦，太心寒了， 这帮小气鬼。 我觉得那一年应该算是怎么说？我觉得算是插件巅峰了吧，就是我、哦、就是打败了那个填充内容的，然后排到第一也不容易，对，就是在 我觉得应该在他们的插件列表页里面，你是独占了一个 banner 一个带插图的入口的位置的。 对，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是以前我不是排第一嘛，以前是那个专门填充内容的那个是一直排在我前边，然后后来才排到他的前面，就是从整个 star 上来说还是从第二名排到第一，这我觉得可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吧。当然我没有去追求说一定要排第一吧，凡尔赛一下。 哎，说到这个排名，我其实非常的好奇，因为比如说这两年像可能 Figma 或者其他的一些工具越来越多的蚕食了 Sketch 的那个市场嘛，然后包括 Sketch 它自己本身的插件库也在不停的扩充，有很多大厂也入场来做这个东西，就特别好奇说，因为我知道你自己也在追踪所有使用这个插件的一些人群嘛，我想偷偷的打听一下这两年它的一个使用者 Sketch Mesh 插件的使用者的情况是怎么样，它这个趋势会有下降或者持平或者甚至还有小幅增长吗，还是怎样的？ 我前段时间看了，其实增长并没有，我觉得是很多用户都是只是装了他没在用，因为很多人，我相信很多用户都是把它安装到了 Sketch 里边，然后但是他可能不用这个插件，因为我看到很多同事他装 Sketch 是装了很多插件，但他能真正用上的没几个。 对，确实不管 Sketch 还 Figma， 至少我这边也是这样，就真的能用起来的还是比较 少了，可能很多就尝鲜，试完之后删除毕竟也是一个额外的工作，可能我也就留在那边了。 对，所以我觉得用的话应该算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确实是两、 还是有下降趋势的是吧。 姐姐，你管这种我们会对外发布的节目叫好奇然后偷偷问一句 对不起，我可能措辞有点不对啊，光明正大的问一句应该是 没关系啊。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想说去做这种数据上的跟进嘛，有一段时间突然有那么就是想说，哎，能不能通过一些数据买点去论证我现在整个使用的情况嘛，所以我就自己尝试着去做了一下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就很奇怪，就是还是有人安装，甚至是有一些人连 Sketch 都没有升级。 这点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说实话最近大半年的时间少了一点，但在此之前可能长达有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群里面的一个周经问题就是 Sketch Measure 现在那个又停止响应了，最新版本有没有出现，或者说这个版本的 Sketch 能用 Sketch Measure 吗，我能升吗，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生常谈的问题。然后以至于到最近半年，虽然 Sketch 的用户总数可能是占有率是下降了，但还是有很多的听众会讨论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还保存了一个经典版的一个 Sketch 多少多少，就为了用什么什么什么插件，对吧。 啊， 在那些Sketch 官方深恶痛绝的这些老版本一直不升级的用户里面，我觉得你的插件应该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吧。 哎，说到这里的话，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要问，一直都想要问你。 你说， 就是你看，Sketch Measure 作为一个这个用户数量如此之大的所谓的刚需的插件，你为什么没有想过收费这件事呢？ 嗯，我觉得自己能力不行吧，然后我不想花那么多精力去维护用户。其实作为一个产品来说，我觉得维护用户是件极其耗成本的事情，因为我有看到很多用户说，哎，你要加什么功能，你要怎么做，你要增加什么，你要改什么样，很多人都会提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社会用户的话，我会觉得我不能控制我想做什么，反而是被用户控制我想做什么，可能这是我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可能是能力技术上的缺失，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做收费的话，可能像这种支付方式啊，然后这种我可能搞不定，我还得要去找一些人帮忙一起弄。我也有问过一些人要不要一起搞，但是他有些人想法说他可能不看好这件事情，或者他对 Sketch Measure 的当下的一个状态并不是特别满意吧，或者说是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导出的谁都可以做。对，第三个我觉得就有点像咱们的手机嘛，我们国产手机特别依赖国外的芯片，就是 Sketch Mesh 非常依赖 Sketch， 如果 Sketch 没了的话，那 Sketch Mesh 就不复存在了，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大厂在做类似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些。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到了新的单位，没有再用 Sketch Mesh， 再用 Zipline， 再用 Sketch Cloud 这些他们自己的一些第三方工具吧。对，可能就是这四个原因，我没有想继续做 Sketch Measure。 特别理解你，尤其是你说的第一个这个点啊，就是当你出于兴趣去维护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是一回事，然后如果是要收费，要给用户去负非常严谨的责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能赚更多的钱，但是你做事情的那种初始那种快感就丧失了，我感觉。 嗯，对。 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讲还是觉得有点可惜的，因为确实Sketch Measure 是在可能现在的类似的软件多了，但是在以前的话它真的是基本上尤老师是以一己之力抗衡了很多那些收费软件才能做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 Zeppelin 对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现状。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还是希望那些真的花了力气做一些比较好的东西的作者能够赚到钱。 对，起码说不一定是赚钱，但至少应该是有所回报的，对吧？付出就应该是有回报的。 说起来我很好奇，因为我记得好像以前尤老师你的主页上那个 Sketch Measure 是有那个 donate 那个捐赠按钮的吧，我记得好像我还 PayPal 上捐了几块钱的来着。 这部分的收入，因为据我所知 ，SketchMeta 它应该是有相当大量的一个国外用户的吧？他们的 donate 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包括他们的支付手段比较成熟，就我很好奇，就又偷偷或者正当光明的问一句，就这部分的收入可观吗？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为什么会觉得有意思？就是大家都会觉得 SketchMeta 应该能获得到很大很多很多的这 donate。但实际上的情况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就是我们高估了国外对我们捐赠的这种，就是可能我自己高估了，但实际上真正高的其实我相信是在国内，但国内也并不是特别多嘛，那你能捐的人不会有一万吧，捐的人可能有40%吧，一万人里面40%，那也没多少钱嘛，对吧？40一人一块钱，那顶多就几千块钱，那其实就有点像就是咱们做了一个订阅，然后拉进来了一批人，然后付费的人真的是你懂的，就是，对，我大概能特别能理解，就是这种捐赠的人还算少，而且捐赠永远都会有饱和的，你上升点到了那个位置之后，他可能就不上去了。因为你不断有新用户，你才有可能说有更多的收入的可能嘛。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新的用户，那你就可能就是到了那个点了，就没了嘛。可能最好的方式把 SketchMeta 变成一个订阅化的一年一收费这种就可以，我觉得是。 对，说到这里就是我不得不再彩虹屁一下，对吧？ 要彩虹屁，我今天全程彩虹屁。 就是刚才有老师在回答我提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他反复有提过一个概念，他的 sketch measure 是依托在 sketch 上的，如果没有 sketch 就不会有 sketch measure， 但其实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哎呦这个词我今天念对了，没有念成旁观者， 旁观者， 旁观者， 旁观者，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像是生物界的这样的一个寄生关系一样，他们互相之间已经不是一个谁依托谁，而是成为了一种，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词合不合适，内循环，对吧？至少在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使用场景下面，我相信有非常多的 Sketch 的用户，他们甚至是因为 SketchMeta 才会去用这个软件，因为我接触下来有很多的用户，他们在用 Sketch 时候的一个使用习惯其实用 Photoshop 也差不多，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Sketch 有 Sketch Measure 是吧？ 对，它有一个可以自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生成标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而已。 其实， 所以我还是觉得尤老师太谦虚了。如果换做我的话，我就不说了。 换做你的话，你就自己做。挣大钱了，对吗？ 对对，以我对Leon的了解，如果他有这个本事的话，但他不可能有这个本事，所以没有什么如果。那个说回来，前面虽然聊了很多 sketch measure，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作者，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我们的听众是吗？ 我的听众肯定还是对你的个人经历会比较，对你的个人经历也会比较感兴趣，因为老实说，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你做 sketch measure 一开始的初衷是你自己有这个需求，但是对于我们这么多的听众，包括我跟 Leon 这种的话。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在实际使用设计软件时候的一些痛点，但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或者一开始是没有这个信心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你自己是怎么样能够做到这种在设计跟写代码之间能够自由游走，甚至你现在的角色在现在公司里面角色应该都不光是写代码和做设计了嘛？你是怎么样形成这种能力的？我觉得很好奇。 其实说白了，就是可能要扯到。很早很早以前吧， 那我们今天时间很足，你可以从1980年代扯都可以。 可以，那我从1980年代开始扯好了。我出生那时候正好是在一个那个计划生育的时代，我是被偷偷生下来的二胎。OK， 这个啪啦啪啦， 省略一万字。 居然还有这样隐秘的这样的一段故事。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家里有电脑的是很早，我都是偷偷用家里另外一个人的电脑，也是偷偷用，也不是说我一定家里给我配了一台，就是可能两兄弟得分着用吧。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是用 FrontPage，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很老的一个。 这当然知道，嗯，那个用表格布局网页的年代嘛。 对，那时候开始也不知道代码是啥，先做，因为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收集那个鞋嘛，鞋的图片，那然后就把它做成一个网页，然后把那些图片都存在了那个网易的相册里边。然后那时候是我刚开始做。 得物的创始人听到这里瑟瑟发抖。 然后开始写博客，然后就开始尝试着改改这个界面嘛，因为毕竟我还是喜欢设计嘛，做标准化的东西。因为当时搜索已经很流行嘛，我们也可能需要有很多语义化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尝试着去做一些这种简单界面的写这些代码。那时候是刚开始，然后后来真正开始接触前端是在我进阿里之后，因为我当时也是以设计师进去的嘛，但是当时公司整个部门是新的部门，那时候我就开始边画设计图，然后边做这个前端，然后也写一些 JS。那时候呢，自己认为啊，就傲娇一下，就是我自己认为还挺厉害的。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连设计稿都不用画，我就直接用代码把界面给写出来，然后顶多就是画一些什么背景图可以延伸拉伸的这种，最多是这种。我觉得自己可能我自己这一点自己还蛮厉害的。后来就开始离开，因为人够了嘛，我就不会再继续做前端，就开始慢慢转回去做设计。当然我现在的前端能力我认为现在还是可能停留在很早年之前的了，因为包括我的 Sketch Measure 的里面的都是用很早很早以前的 jQuery 去写的，技术都是比较老的，但是现在新技术我可能一下子也跟不上，可能需要花时间学吧。但我现在可能心力可能会放在还是希望自己尽量多做一些执行，我可能对管理这方面没太大兴趣，因为我觉得管理吧又要管人，我最头疼的可能就是管人了。对，可能是这样，我可能更喜欢去做这种实际的事情，就有产出的事情。好像到了我这个年纪了，不做管理不太对哈，好像大家到了一定年纪设计师都得转管理。 我也没有做管理，我现在也是一个人。 头苦命吗？有的时候觉得还我，反正我现在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只要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 对对，我很赞同你这点，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不是没管过人，但总体来说我不觉得我很擅长做这个事情，或者我很 enjoy 做这个事情，还是做点自己喜欢的开心比较重要。 对， 年纪大了有时候就你也不在乎那个，其实你只要放弃那个跟旁边那些同年龄的人，比如说现在坐在我面前的这个总监，是总监吧？现在啊，高总监， 不是啦， 哎，又不是啦，啊，反正就是不要跟这种跟你年龄差不多，但是已经是什么 title 比你更高的什么总监啊、经理啊，我觉得去比，可能心态就会好一点。 不，我是这样觉得的，我根本就不在乎 title 的东西。 啊，你只在乎钱是吧？ 啊，我只在乎钱。 啊，行吧。 哈哈。 但问题是，我觉得就像尤老师前面说的，这是国内非常囧的一个现状嘛。当你年龄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的 title 跟你的收入它就是挂钩的。如果你没有管人的这种经历或者说这种意愿，那很可能你就是你的专家岗位的这个上升途径就是比较局限的嘛。 其实我觉得，最近几年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的互联网公司或者科技公司的话， 这种情况好一点了是吧？ 这个情况其实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嗯，总体来说我觉得是这样。 否则我就没有办法混日子了嘛。 但是你没发现前段时间不是有个新闻说是哪家公司，是腾讯吗还是阿里，说35岁的基本上最终都要被淘汰掉的。我有看到过这个新闻，不知道这是真的是假的。 华为吧？ 不是华为吧？ 华为是实际这么操作的。 哦，好吧。 对啊。 但我看到这个新闻其实有点伤心，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快到那个年纪了吧。 尤老师不瞒你说对吧，我也会产生这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但是呢，回过头来再去想一想， 我们是在贩卖焦虑吗？ 对，我今天不贩卖焦虑，我要告诉大家，其实现在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嗯嗯， 有非常多的公司，他们在原先的譬如说管理序列之外，对吧，他会增加一个新的序列，所谓的这个技术的专家岗位的这个序列，我们先别管这个专家到底是不是专家，对吧，至少公司的上层 是认识到 他们在上层建筑上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架构了。 嗯，这不好说了，我觉得每个人对待这个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确实你到了一定年纪，你假设说35，假设我到35，那很有可能有家庭有小孩，更多精力都可能都不会在工作上，那我相信公司也会选择更年轻更性价比高的吧。我觉得公司会是这么想，可能聊这个不太好，就有点像在贩卖焦虑吧。还是我们跳过这个事儿。 那我们先跳过这个事儿吧。 跳过这个事儿，直接跳到40岁的焦虑。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还是有一件事情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不管说工作上面的事情也好，或者说像尤先生你在工作之外你去做一些 side project, 对吧，你的 sketch measure, 无论是哪一边，你是怎么看待就说这些工作背后给你带来的成就感呢？ 说到成就感，我会觉得在公司里面啊，我可能这么说不好啊，就是因为我可能会得罪很多前东家。就是成就感，就工作里面的内容可能成就感会比较少一些吧。可能我觉得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件事情，你在这家公司里面很有可能你只是一个螺丝钉而已，只是把这件事情做好，这么讲可能会得罪好多公司的人。但我相信说我还是会把所有的精力都会放在工作上，然后其次才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我觉得两个都应该可以坚持的，就是可能像 Sketch Measure, 我如果说我没有遇到过那款游戏的话，没准我现在还在更新当中呢。我不知道怎么说啊，就是游戏害一生的我自己，对，倒霉三年、倒霉三年。 吐槽过那个 Sketch Measure 停止更新的那些听众，大家注意，现在可以去报那个游戏的 bug。 突然让我想起来那个日本著名的一位娶了这个美少女战士之母的著名漫画家，对吧，沉迷天天沉迷在打麻将上，然后猎人停更。好像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嗯， 对，确实是因为游戏它能带来很短的快乐，就是很你很容易从这些游戏里面能获得到快乐。但是说实话，我会觉得像 Sketch Measure 就是它可以给我带来一个非常长效的作用。其实这个长效作用一方面是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或者说是大家都会对我有不同的看法，可能特别好的看法会比较多，这种成就感持续的比较长嘛。那你游戏你再打得再好，或者打得再怎么样，可能你也就是在你那朋友圈里面变得特别特别强特别厉害吧。但我自己觉得我在我朋友圈也没有打得特别好，所以我现在玩游戏也玩的相对比较少一点，甚至是我会觉得游戏可能会我连看电影都不爱看了，就跟吸毒一样啊，太爽了啊，太舒服了这种感觉。嗯， 但是你现在已经走出来了是吗？ 没有，还好，我现在稍微能比以前能控制一下，就是稍微能找补回来一点。嗯，对。但我觉得游戏确实是不是特别好，但我觉得如果说没有游戏的话，我晚上的乐趣可能就是我自己做自己想做的这个东西。对，白天可能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在工作上去跟别人沟通，或者说把方案做得完美无缺，但回到家还是希望有自己能放松的事情嘛。那我觉得以前 Sketch Measure 是我放松的事情，但是当我放松的事情被替换之后，就是另外一种情景。 嗯， 可能是停更的最重要的原因吧。 嗯， 当然我觉得开玩笑了，我觉得可能 好，这个我们要插到前面去，这是第五点原因啊，第五还是第六点来着。 对，当年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已经是牛夫人了。 对，所以我觉得两件事情都能获得到成就感，可能像工作的话还是得看自己喜不喜欢这件事情。 嗯， 我想想我以前能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在东西上线之后数据的一个 反馈，就比如说这个东西上去了之后，然后有用户提升，那是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但如果说就我不知道结果，但我在做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无聊，没有成就感， 有点惭愧啊。听下来， 为什么呢？ 我现在有成就感的时候就是每个月18号， 18号是什么？ 我发工资的时候。 哎，你们发工资的日子那么奇怪的，18号。 平时我都是一边厌恶着自己，一边在不得不。 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看好多人放了假回来之后就说啊，又上班了，然后甚至是到周一，哎，怎么又上班了？可能很多人都很厌恶上班吧。 这样嘛，对吧？哎，我再插个广告。 嗯， 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但是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对吧？ 你今天插广告的位置好奇怪啊！ 我跟杰杰打了一个赌。 不是跟我打赌吧，你这个是一个承诺吧。 好吧，啊，无论如何，对吧？ Anyway， 当我台的这个付费会员达到1000名之后，我就立刻辞职，全职来做我们的电台。 这么狠吗？ 对吧？大家可怜可怜我，救救孩子吧。 不，我觉得这个岳老师不要太把这个当回事，因为李昂毕竟是一个工作年限数量比那个他加入过的公司数量还要少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平均一个公司都待不了一年，所以对他来说辞个职真的是太稀松平常了。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过就是上班比生活，上班比在家待着更舒服？ 有啊。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或者甚至是说天没亮我一定要到公司？ 哦，那倒不会。 那我也不会。 再或者说是就是想早点去上班，然后我觉得上班能给我快乐，我在家也不快乐，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没有那么极端，但是我会有一段时期是非常非常享受在工作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但我不是说在家不快乐，而是说在家会比较累。我跟你们不一样，我还有孩子嘛，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是一种，其实就跟你工作时候感觉会有点像。其实他会给你带来很多成就感，他的成长，然后他跟你的互动让你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开心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是你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在他上面，自己也会觉得身心会觉得比较的累。那这个时候一到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一家你已经做老油条的公司里面，每天摸摸鱼啊什么的，这个体力上实在是太轻松了。 哎，我觉得好像偏了。 啊， 尤老师问的好像不是你这种状态。 对，我知道，但我只是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确实我跟你们，是处在不一样的阶段嘛，应该说，对吧？ 对， 这是为什么可以回到前面那个让人焦虑的问题。有些公司他看不上那些35岁以上的员工，不是没有道理的。 嗯，有吗？因为就是喜欢待在公司吗？还是 不，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倒不是喜不喜欢待在公司的关系，而是说确实你的身心包括心理包括身体就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会投入到在家庭当中，对吗？ 哦，明白。我自己回顾以前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在阿里那段时间，我宁愿去上班也不愿意待在家里，这种感觉。 原来阿里这么有魔力。 没有那么，不是，也没有那么磨练，就会觉得在那里开心。如果假设说家里让你觉得特别的辛苦，那你肯定会找一个没那么辛苦的地方多待一会儿。因为我自己看到的现象，我这话有可能会不会得罪姐姐。 没事，你今天已经得罪很多人了。 然后因为我是这么看的，因为我看到很多公司里面这种就是上了年纪的，他们都会待得特别晚才走，但是呢，但他手上也没啥事儿啊，也没有特别紧急的事儿啊，但他们就是想多待一会儿，也不想回去。我看到的可能是这样子吧，是不是因为就像姐姐说的，家里的精力会耗的比较多，反而会去在工作里面去找补一些自己的私人空间。 是的，是的，我觉得很多时候，至少从我自己感觉来说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的一点是说，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孩子的。就是哪怕有时候我也可能工作时间的时候会稍微晚一点回去，但基本上对我来说，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件累但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从我在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去公园啊，去早教中心啊，去培训机构啊，或者只是单纯的在商场里面逛，其实能发现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 现在很多人他们并不是那么喜欢孩子，就对他来说他的那个孩子对他并不是一个人，可能还是一个他的一个责任，或者说他的一个他需要额外去工作的一个事情，所以他的身上没有倾注很多乐趣很多感情，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其实还是很能理解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因为确实带孩子真的这个确实尤其是在某些年龄段的孩子，他需要你花出的身心的精力确实是非常夸张的。 人家好像问的不是这个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你说的差不多也就是那样，因为我会觉得现在好多人好多年轻人都吐槽说为什么老加班，为什么老加班，领导都不走，为我什么时候能走？有这有没有觉得说就怎么说，就是领导就是一个有家庭的人，他就是不想回家，他就想多待一会儿。你赶紧走吧，我有的时候会劝一些年轻的同事们，就是赶紧走吧，没事，他不管你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领导有问题，即便你不想回家，对吧？你也可以有别的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对不对？ 回到车里抽个一小时香烟是吧？ 打个比方说，我们可以结伴去喝酒啊。 啊，原来龙湖地产公司是这样的公司， 是吗？ 老实说的确是这样，对吧？哎呦 真的 啊、我在北京的时候因为也是一个人生活嘛，所以我有很多时候是半强迫性质的邀请了我很多同事晚上一起跟我去喝酒吃饭的。 原来是这样。 但如果说你邀请这种就是有家庭的，他会不会担心？哎，你就知道出去喝，就男的有些可能怕他的这个老婆回到家说你每天都出去喝酒，喝着干嘛还不回来给带孩子、啊、你可能会有这种抱怨。我可能我自己瞎想的。 哦， 你那边 我会从根本上避免这种情况。 不要找结过婚的是吧？ 不不不不，我就不找那些年纪大的嘛。我光找年轻的嘛。 啊、哦、行行行。 那你还行还行还行。 可以可以可以。啊，那个我们从那个焦虑的问题回过来，再找补回来一点吧。 又找补回来，今天是贩卖焦虑是吧？焦虑第二季。 我们来聊聊你新公司的情况吧，因为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新领域嘛。因为我感觉至少从前几年上来讲，国内的这些设计工具类的环境可能不是特别的好，我能叫得出名字的可能也不多，哪怕那个叫出来名字的可能也是大厂提供的那些以 KPI 为驱动的那些工具，就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我用得下去的东西，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的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两年感觉可能是设计师这个群体越来越发展的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可能也确实是有一些资本或者说一些大厂小厂真正关注去做这份需求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国内的产品虽然经常还是有不少槽点吧，但至少还是能够多了一些跟我们不同的选择。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是怎么样考虑然后加入了 Master 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团队呢？ 首先我觉得是我还是相信通过这2020年的疫情嘛，我还是觉得就是国内有很多事情还是可以发展起来的，那没准未来的导向就是我们国内就中国引导整个世界，可能我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源自于现在的疫情。所以我相信国内能做设计工具的，我觉得算是这样的公司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能做这样事情的公司还是蛮伟大的。在整个大环境下，海外有那么多竞品，国内有那么多竞品，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是能给设计师做这样的工具还是蛮伟大的，做这样的贡献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也相信说未来就是往这样的设计工具的方向去走了。我在看一些机会的时候，我也会去找说诶，到底哪一些公司能做我感兴趣的，比如说像设计类的工具，毕竟我是设计师嘛，那我可能更了解说设计师是什么样的群体，那他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工具，那我在找工作或者找事情找项目的状态下去看说到底哪个更好嘛。那我有看到国内有很多的这个公司也在做，比如说像就不比如说了，反正有看到很多公司嘛。 Master 是我见过这个就刚刚说的这个完成度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然后当时我就也没多想，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做的。而且我觉得未来他可以做的事情不仅仅只是 工具而已，它可能有很多这种新的玩法会在里边。 嗯，可能我之前在各种各样的一些渠道都发表过对 Master 的母公司他们做的另外一款可能为更多人所知晓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吐槽或者不满，但是其实归根究底来说，我是挺敬佩他们在做的事情的。 嗯， 而且从现在来看的话，因为我司是你司的一个 付费用户， 付费用户是吗？ 应该算是大客户之一了。但是即便是大客户， 没有， 因为我知道这个合同的价钱是多少钱嘛。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我觉得就说至少在目前国内做这种就是设计相关行业的这个 SaaS 产品， 嗯， 它其实可能就说利润并不一定是那么高，对吧？甚至跟其他的一些行业的或者其他领域的这个设计工具相比较的话，我们 UI 设计师这部分的这个 SaaS 产品真的是，哎，容我说的夸张一点， 嗯， 用爱在发电。 嗯，我来总结一下李阳说的这句话。蓝湖的企业部署非常便宜，大家赶紧找老板去装，是这个意思吧？ 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我喜欢的，是我想做的事情。 哎，其实我也很羡慕，就是说虽然你现在做的这个产品，你现在的身份跟角色跟你写 Sketch Manager 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但总感觉这样的一款产品对于 Sketch Manager 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嘛。这种事情 或者这么说，就是由 Tom 去做 Master， 嗯， 感觉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啊！你这个彩虹屁今天吹的我有点尴尬了。 那我今天的作用就是这样子嘛？ 啊，谢谢。 倒没有了，我觉得是一个巧合和机会吧。我觉得有机会就试着干吧，那干不动了再说嘛。我自己还是蛮满意我现在做的事情的，至少来说，就像这句说的这样，就是像是一个 Sketch Mesh 的一个延续吧。但我，反正我觉得。我很开心做这件事情，可能会比较投入吧，相对于过去的一些经历来说。嗯，其实我自己在想说，我有一段时间有想过说自己做一个这种工具，但是也不知道该从何入手。一方面说不知道该找谁去做这件事情，该怎么去做，从来没有想过，可能就停留在想吧。就如果像 Sketch Measure 一样，就是不要想，做就干就完事了。但没办法，真的千万不要打游戏了。 不，我觉得你现在说这句话吧， 嗯， 是处于闲者时间状态啊。 嗯，没准我下了播之后又开几句打游戏是吧？ 但不管 Major 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但我总觉得这段经历应该对你来说还是非常的，你的成就感应该还是获得了吧，在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满足了吧，应该已经。 你说 Sketch Mansion 吗？ 对啊， 我觉得可能是在几年前吧，可能现在没有那么强的成就感的感觉了。然后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倾向于说，那是我一段过去的记忆吧，就是就回想起来， 一段记忆， 对，回想 有点伤感。 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做 Sketch Mansion 那段时间是我精神上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对 啊，哦，了解， 就把一些。没必要的想法都不要去想，就做这件事情。 今天这期节目给大家听众的一个启发，就是一个是如果你想要成一件你觉得一开始觉得自己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的时候，就去找一些痛苦的事情，然后为了忘掉这些痛苦的事情或者说麻痹这些事情的话，你可以啊，你就会发现出自己身上非常大的一个潜能。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千万不要玩游戏。 千万不要玩游戏，对对对。 哎，不对，我是一个游戏公司出身的 UI 设计师，我不能这么说。 但玩游戏不要找一群朋友玩， 啊， 因为他们会整天拉你，哎，赶紧上号。就是你不想玩，他们也拉着，哎，那就玩一玩吧，那你就没办法，对，可能是这样，嗯， 然后就是来就来了，对吧？ 对，来了就继续打嘛，对吧？但我觉得，其实我一直很想向你们学一下怎么做电台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事情。 之前的嘉宾那个 Voice 那个创始人摩尔，他来的时候是也是这样的情况嘛，他也是在我们电台第一次尝试了做播客，然后回去之后呢，人家就直接做了一个吃茶这样的一个听众数量也是非常可观这个电台嘛，我觉得说不定你可能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些作用嘛，把你那个买来可能一直都没有用的那些录音器材给重新架起来，然后自己再继续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嗯， 没准又是一个，又是一个新的成就。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这也有可能是中年设计师的一个未来发展方向 归宿是吗？ 对，归宿，对，那你做不了就你就不去做那些管理，那你可能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总比做管人强。我觉得有的可能有的时候也这样。 OK， 那游先生对吧，哎，我在这里对吧，也不能说发誓对吧，不能把自己逼太死。但是呢，哎，我有这样的一种就是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啊，就是我想要把你从游戏的魔爪中 拯救出来， 拯救出来的吧。 戒掉游戏瘾，对不对？戒网瘾，戒网少年。嗯， 抛开游戏先不谈，我可以跟你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包括比如说你像 Sketch Measure 之前停更的那些年代，那个时间段，其实我能明显感受到，其实在 GitHub 上面给你去提 issues 啊，然后包括很多用户吐槽说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工作啊，其实我能够强烈感受到的一点是说，虽然很多用户非常感谢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但是他们哪怕在没有收费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对这个东西是有一些实际上的诉求的，因为他们是把这个当一个生产力工具去使用的，所以说当这个东西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说出了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会移情的把这些不好的情绪可能会灌输到你这个对你的反馈上，我是这么猜测的。但是从我自己做播客这么多年来讲，我会觉得这个情况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至少以我们Android FM 的这样的一个风格，跟观众，对不起，跟听众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纽带。就是我们在电台里面不是给他们提供说接下来这个工作应该怎么做， KPI 应该怎么填，你的年终汇报应该怎么汇报，所以他不会把我们当做一个工具，也不会把我们当做一个帮助他直接赚钱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而更多可能是作为一种情感上可以能够有一些产生共鸣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至少能明显的感受到我们的听众不管是给我们留言啊，哪怕是给我们催更，或者说给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批评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和善，然后也是非常非常的包含了很多理解和谅解的，所以这个过程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正向反馈。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人是一种非常很典型的一种喜欢听彩虹屁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嘛，对不对？哪怕他对你有不良情绪的时候，他也是在鼓励你的形式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的感受会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不管你做不做这个音频，反正我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一种我自己的一种感受，就是当你产出的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音频或者其他一些什么东西，导致了你的用户跟你并没有那么直接的金钱关系的时候，其实用户会变得非常的和善。我是这么觉得的。 其实你说的我刚刚想了一下，其实就像你说的，如果说我像 Sketch Measure 这个东西不做了，然后确实是会有很多很多人给我发一些这个为什么不做这种，就觉得我应该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是他觉得我就应该把 Sketch Measure 一直更新下去，他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我内心当中可能就像你说的，肯定会有一种跟用户有一种距离感，包括你刚才说的跟用户的就听众的情感上面，我也在想说，如果说我要做播客的话，那我做的像这种教材类的这种，或者说是像那种工具类的这种，可能对于这个跟听众的这种情感链接会相对少一些。你说的确实是，像这种电台它这种感受就不一样，我们可能是闲聊嘛，那我们聊一聊就可能聊一些有的没的，那可能不用那么太严谨。 但反正我觉得哪怕是一种偏教程形式的这种东西，我觉得也会好一点。因为包括我自己以前写博客，现在做播客，就感受我以前也很多次说过嘛， Sketch Measure 这个产品或者其他那些软件产品，你用户再怎么跟这个作者充分的沟通，他只是会把它作为一个名字，然后作为一个 GitHub 的一个 owner， 或者一个产品的 owner， 嗯， 没有很强的这种情感联系。但是我觉得人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动物，就是一旦当你见过这个人，或者说至少你听过他的声音之后，你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自觉的把你带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当中，他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情感会缓和很多，或者说他对你会建立起更多的认同。我觉得这点其实也是很做，不管是做视频产品还是做音频产品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一点吧，就是你是以一个真正的人的面目去展示给他，然后他会跟你产生一些更多的共情。 那我在想，就是我真的很佩服啊，就是你们能怎么能做到，就是能接受好和不好。可能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啊，就像刚才说，大家都愿意听彩虹屁，那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听批评，那我在想怎么才能像你们这样做到，就是不怕别人说不好。 可能还是因为这个粉丝数量还不多。 对，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这个我正好也可以聊一下，因为之前也提到过那个像 B 站上某著名那个昵称里面欧非常多的那位博主嘛，对吧，他也提到他经常遭遇很多一些非议，然后那些跟他抬杠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有时候他也会觉得不爽。但是我觉得我们电台反倒是反面的东西还比较好，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因啊，一个是说就像林阳说的，总的技术就比较少，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播客跟一个短视频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视频三四分钟三五分钟谁都可以听完啊，谁都可以看完，对不对？但是像我们这种两个人像辣家常一样的，要说可能每一集要说个一个小时，这是有一定门槛的，这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听你们两个人在扯皮的。那这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 filter 嘛，对于那些没有耐心的或者说不认同你的那些听众那些人，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深入的去尝试你这个产品，就是音频这个内容，所以他也没有功夫来跟你去做一些很不好的一些反馈啊留言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也是我总结的，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总体来说听众的反面反馈比较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我觉得我会跟优老师会有点像，就是如果负面情绪太多的话，其实我自己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嗯，好像每个人都会吧，不可能，可能不光是你自己吧。 喝酒去啊， 喝酒能解决问题吗？ 一杯不行，再来一杯。 我觉得有些人脸皮厚可能会可以，但我觉得我绝对不是这种。 哎，你骂人， 我又没骂你，我只说有些人。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 Anyway 时报。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荔枝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